还是我做的不够，或者我从来就只是你的玩偶，没有任何的理由，你却说要分手，也不顾我怎么挽留，转身就走。为何你如此无动于衷，不顾我的感受？是不是你对我的爱早已到了尽头？为什么你要如此狠心地对待我？难道我爱的还不够？一心都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却才为什么你要如此狠心的